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哦，电脑又跑不动了啦！ 来来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机。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狮子合唱团。We are the lion。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2到周6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 开始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发，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崔子格。 OK，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的音乐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首先呢，是我刚刚来到北京，上北京的一个音乐学院，叫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然后呢，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在北京的滚石北京的一个老师，然后呢，这个老师名字叫吕晓峰，所以他对我来说真的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启蒙老师，教我怎么创作。那我觉得其实上老天爷也蛮眷顾我的，那在我刚刚开始创作的那几年，就给了我很幸运的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给王心凌来写《花的嫁纱》，也是王心凌的一个代表作，所以我觉得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是非常幸运的。然后第三个老师呢，就是崔树老师。那么他呢，是后期，因为我们一起做了一家公司，他相当于我的拍档，我的 partner， 我们做了一家公司叫崔氏音乐。然后后来呢，我的作品我来作曲，崔老师来作词，包括后来我出的这是在内地发了10张专辑，那台湾这次是第一张，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一直合作的非常的紧密，所以后来我的这些专辑里面80%的歌也都是崔树老师帮我写的，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这个合作的伙伴，也是我人生的导师，所以这三个老师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起大落。 怎么没人劝我爱过了，证明是勇敢的我，突然喊出谁来救我，随之被嘲笑声淹没。 我觉得这就是赞美人的威力，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心花怒放呢。 小歪又开心了。 我不是小歪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12:07，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好中秋夜的晚上，今天呢是9月16号了，月亮超级圆。 你是不是正在烤肉，各位？ 哎，我觉得烤肉是不是也有？ 今天台北很适合哎、 是，对，是适合没错，但我觉得烤肉是不是也有就是流行，就今年好像没那么流行。 今年很多人烤肉，可是都是因为台风打乱计划，要烤不烤不敢烤的。 哦，因为我记得好像前几年是真的很夸张，就是你走在那种乡间小路上面、然后大家每个人就是 你要，我记得你要去蹭肉吃。 对啊，然后每个人都在外面烤肉，就架在外面的地板上哎。以前还可能还会去一些什么公园之类的，但现在公园可能不准。 但是不是有说现在很多桥下河滨都会开放让民众烤肉？但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去。 好的，不管怎么样呢，烤肉要注意的是健康，然后就是不要吃太多致癌的物质，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你要把你那个垃圾给带走啊。 So, what would you little maniacs like to do first?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Oh, every minute,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ummer. caught off guard by your favorite song. I've been dancing at the funeral, dancing at the funeral, sleeping in the clothes you love. It's such a shame we have to see them, shame we have to see them.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Oh. Every minute and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ummer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Can we be a party? A party? I have to learn to live in the jungle. Now stop worrying and go get dressed.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senses.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world. So get drunk. Call me a fool.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Up off the floor.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Every minute and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ummer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Every minute, every hour, 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小时， 在每一秒里， 12:12都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是见到你。 然后要跟大家说说，等一下要送大家好东西哟。 哎，这个真的蛮棒的，而且这个电台好像其他没有人在送。哎 ，Yes， 是是 Yes， 我们要感谢 Sony Music， Thank you， 给青春点点这一份荣耀。我们要请你去见面会，就是那种韩星见面会， 胡宝健吗？ 等一下就会知道，这样子。 刚刚在模仿谁？ 为什么你最近我只要用一些奇怪的语调，你都会觉得我在模仿谁？ 等一下就会知道。 我都没有在模仿谁啊，那都是我，那都是马克。 别说，别说，只要抱着。 全主打。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long, long tim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 做什么？刑警、侦探 ，ZTE V7 Lite 即将为你揭晓，敬请期待。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贝尔台语第二个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好的，12:19的青春点点点，我们要来送好康了。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青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玛丽去听了 Big Bang，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一直以为 Big Bang 是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就后来玛丽跟我说 ：“No， 那不是演唱会， 是一半粉丝见面会跟一半迷你演唱会。” 所以前半段其实在跟粉丝玩游戏。 对，其实也不是跟所有的粉丝玩游戏，是 跟 VIP 四位选上去跟那四位玩游戏。 嗯嗯，所以大家就看着，就是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们的四个人。 对，也许是炙热的羡慕的、嫉妒的，想要杀死他们的、 啊、 各式各样的。然后当然在四位上台之前是他们两两竞，就是两两一组竞赛、嗯嗯，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喜欢谁就替他们加油。 就这样。 可是当他们真的是跟歌迷朋友配对的时候，你也真心的不知道是要帮他加油还是你知道，这是很 复杂 的 心 态。 就算你没有这么迷，你也会有这种复杂 心态。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他们有些小动作是真的是蛮厉害的，比如说四位游戏玩完之后，那就是会有比如第一名到第四名、嗯、那其实四名都有礼物，只是最大份大中小迷你。 嗯， 那会有那个娃娃 GD 的方式，是我牵着你的手在上面、 嗯、 在娃娃上面签名、 嗯、 就是好像我在教你学写字那样，然后一起画一个爱心。 嗯嗯嗯，要学起来吗？ 后来他们还有 下次就是办版剧的时候，吴玛丽牵着你的手签， 那还有 Mary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不好、嗯， 很多人要吧。 而且他们有一招很强，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他们周边的娃娃， 嗯， 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不停的会有人把娃娃抛上那个台， 嗯， 太阳经过的时候就把那个娃娃拿起来就是亲一下再丢回去。 哦， 因为我就想说他干嘛一直擦汗一直丢、嗯、因为我比较远，我就想说哪那么多毛巾，哪那么多汗，毛巾从哪来、 嗯、 仔细看才发现一直有人在抛娃娃上去。哎， 那抛了以后还接着回来吗？会不会就被人家拿走了？ 我也很困惑啊。可是他会往那个方位丢回去。 嗯， 可能歌迷都会就彼此都知道吧，说那是你的，这样你的。 哇哦，好的，那今天呢，在青春点点要送出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呢，就是 EXIT 2016年 LEGO World。他们要来到台湾了，在下个礼拜9月25号星期天的晚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然后这个粉丝见面会也是价格不菲啊 ，VVIP 要也是要破5000的这种，好恐怖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送你跟你的朋友，也要送两张 VVIP， 哎，是要送 VVIP 吗？我们要送，我们要 可以到现场去。 对，我确定可以让你进现场这样子。然后也请call in部队把电话放下，因为不要想着就是借这个来牟利。 嗯， 因为我们是要你的身份证、证件跟字号，然后到当场跟唱片公司去对的。对对对，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就说哦，达到这个资格啊，我要拿去卖人家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的。 嗯， 好，所以。如果你是 EXIT 迷的话，你想要在下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去 TICC 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他们的台湾粉丝见面会的话，0223639955 0223639955。 필요하면 10시간 긴 기도 이 정도 왠도 못다 是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好的，在今天的晚上中秋夜，刚刚呢光宇哥的夜光家族接了很多非常温暖的中秋团圆夜电话，请问点点会延续这个温暖下去吗？ 会的。 还是过了12点以后就是不一样的世界了呢？ 我真觉得今天照理来说又要烤肉又要赏月又是连续假期，应该大家是真的会比较晚睡。 打给我们吧，0223639955，0223639955。 Si te dan ganas de bailar, pues dale. En esta disco todos somos iguales. Te ves bonita con tu swing salvaje. Sigue bailando, ¿qué pasó? Te traje. Si te dan ganas de bailar, pues dale. En esta disco todos somos iguales. Te ves bonita con tu swing salvaje. Sigue bailando, ¿qué pasó? Te traje. 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 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Acércate a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 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Acércate a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 Y yo hoy estoy aquí imaginando. Sexy baila y me deja con las ganas. Y yo hoy estoy aquí imaginándolo. Sexy baila y me deja con las ganas.Qué bien te queda a ti esa palita. Ella es señora, no es señorita. Sexy baila y me deja con las ganas. Cómo te luces cuando lo meneas. Cuánto quisiera hacerte el amor. Enséñame lo que sabes. 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 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Acércate a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 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Acércate a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 One, two, three, let's go. 0223639955，现在在线上这两位应该是要来跟我们543的吧？ 应该是吧？ 你好，你好。 Hello， 喂。 嗨嗨，你是？ 我是 Sonia。 嗨 ，Sonia。 为什么我现在每次打就是打进来青春点一点，我都有一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 那你还要打其他节目吗？ 有啊，有时候也会打那个下午的哥哥妹妹的意思。 那个时候就不羞愧？ 不会啊，因为那时候艾莉在，因为我就会觉得就是觉得会比较平静一点。 就是我的关系咯，那我不说话，让吴玛丽。 好了，没有啦，开玩笑的，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 所以艾莉会为这个气场带来一种沉静的感觉吗？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她比较 他比较，他会让人家觉得说讲话不可以太活泼的感觉，对。 然后你怕你在这边会进行、 哦、 什么？你说什么？ 你怕你在这边会不停的被点燃很多的欲火？ 也不是，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可能是两位年轻人，就是让我就是想要讲话比较就是活泼一点，这样，对对对，有 一点，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 好啦好啦好啦，我今天打进来是想要问说，就是你们最近有看什么书吗？ 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非常愤怒。 嗯， 就是我 什么书？ 我看了邓九云的新书。 嗯。 我有点忘记全名了。 为什么愤怒？邓九云文字不是超美吗？ 对， 对啊。 可是呢，他的书是经过特别设计的，他很多面会封起来，就是你一定要把它、 哦、拆开，一定要拆开， 你用刀片把它拆开、嗯，因为你好像，我后来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他很像在讲他内心的话， 嗯、 或者也许是他的故事， 要封起来， 他的心，对你好像要拆开，走进他的心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但我床头就是没有刀片啊， 无法看。 如果我用手撕，你知道那个会多丑吗？我觉得一开始、可是你看那一面，你又非常想看下一面，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所以我就把它凹起来，就是一个圆洞。 嗯， 我就从那洞里面先从上面这样看，哦，前三行在那看什么什么，然后再往从下面断，说哦下五行，然后这样看得非常 好辛苦哦。 对，我就想说、 啊、 我家为什么没有刀片？就是 哦， 就非常 因为我最近想要就是买一些书。 你是不是没有按欧马克的粉丝专页赞？ 你是不是没有？你是不是没有追踪欧马克？ 有啊， 怎么会没有按抢先看？ 你这小调皮， 好，应该是。 因为他 好了，不要这样子。 嗯、对啊，因为在连假的第一天，我今天早上就 po 了一篇就是推荐阅读的书单。 哦，好，因为我朋友有跟我推荐一本书，可是我很怕我看，因为我看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他的介绍这样，可是我觉得好像会不会太深奥、啊？就是那个阿德勒的一本书叫什么？ 被讨厌的勇气。 对，我就想说这本书会不会对我来说很。太沉重了点，可是我朋友 那本书不是风靡全球吗？ 对啊，可是我朋友就说你看了这本书， 那有到风靡全球，那不是日本人写的吗？ 我不知道，还是风靡全台，因为有一阵子 风靡全台、啊、 口碑被炒得很凶。那既然口碑炒那么凶，那么多人看过， 那个很通俗啊、 应该是对、 那个、非常通俗， 很好啃。 是哦，好，没有，我只是打电话想要问，就是最近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然后我一定会去看啊，那个马克的那个 书单。 对， 好哦、 嗯，好哦，谢谢你们， 拜拜， 嗯、连假快乐，拜 拜。 02-23-63-9955 ，Hello， 喂喂， 嗨， 你好， 没事了， 拜拜。喂， 喂， 你是谁？ 这边是可以 call in 吗？ 是的，你是谁？ 已经在直播了，我叫阿 Chris。 阿 Queen 啊 ？Chris。 哦 ，Chris。 Chris。对。 Chris 要说什么呢？ 没有，就是觉得有点 无聊。 哦，对啊。喂 ，Chris， 你在台湾吗？ 对啊。 你是香港人吗？ 我以前住香港啊。 那口音怎么会被影响得这么大、 啊、你从香港几岁长对 我大概我高就是高中毕业才过来的 哦、嗯、所以你在香港出生、 啊、 然后一直到18岁再来台湾 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几岁、 啊、我在21 所以你是来台湾念书哦 没有就是我爸妈是台湾人 嗯诶、欸你爸妈是台湾人 啊，对对对， 但是你在香港长大，然后现在为什么回到台湾？ 没有，因为找我爸都做生意啊。 嗯， 可是我在香港21啊， 在香港21， 可是回来生活了。 嗯， 哦，他们决定返台定居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回来了。哎、欸，也不是跟着一起回来，你跟着一起过来了。 就是跟回来啦，是 对，但那你现在也没有在念书跟上课哦？ 就是大学。 嗯嗯嗯。 那你的中秋节有跟家人团聚吗？ 都是因为我家人在又过去香港做事，所以在这只有我在， 所以现在孤单。 有一点。 旁边谁在跟你讲话？ 都是只有一个朋友。 你们在干嘛？ 看电视啊。 现在有什么电视好看吗？ 都没什么，就听电台看电视。 嗯，中秋节快乐，香港话怎么讲啊？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秋好难发哦。 我的同学啊， 中秋快乐啦。 嗯， 我们不是在看电视。 好的 ，Chris， 中秋快乐。 是回音，那个是回音， 那不是回音，那是你没有关掉 App 啊？是吗？ 是的，晚安喽。 要怎么关掉？ 按大头就会 关 掉。 等我一下哦， 像你刚刚旁边没有人的谎言就被戳破了， 没有，就只有你。 拜拜喽， 拜 拜。 想到有一天我坐车回家的时候，开车的司机他也是，就是听口音你就可以听得出来是，就是有一点，他只有一点点，他不像 Chris 这么港腔这样子。然后呢，他也是爸妈是台湾人，小时候他在跟 Chris 一模一样，就小时候都在香港长大，然后后来爸妈就回来台湾了，然后爸妈也老了，所以爸妈身体也不好了，他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回台湾照顾爸妈这样子。可是他在香港他是已经工作了，他说他在香港的工作是在做那个像是有点像第四台卫星电视第四台的业务员跟推销员这样子。然后你要猜他一个月赚多少钱吗？ 台币哦， 你随便，你就猜，你说说看，我们来转换一下货币。一个月就第四台跟卫星电视的业务员推销员，然后会要挨家挨户就看，因为香港楼都很高嘛，所以可能会挨家挨户说，哦，来需不需要这个我们可以到大楼装设这个，然后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呢？可以让你看很多很多频道的啦。 两万二 什么台币哦。 嗯， 他一个月可以赚6万块港币。 六万港币是乘以多少？ 24万，差不多。 为什么？ 对，然后呢？最妙的没有，这还不是有趣的部分哦。最妙的地方说，可是呢，他虽然就是一个月赚6万港币，好像听起来很多，对不对？但是他存不到钱。他说香港房租很贵，然后吃东西很贵，对，随便吃个东西就是台币都是破千这样子，然后就算是对啊，你除非你就是要自己煮，不然就是随便吃的话也没有你想象那么便宜，然后说存不了钱。现在回来台湾来开车呢，他一个月大概就是四万多这样台币，这样三四万多，但是他存得到钱。不觉得很奇妙吗？ 我觉得那个薪水 就是 虽然说他存不到钱，可是我没想到有这么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饱和的行业，不是吗？ 是啊，没有，他说其实香港人那不饱和，可是也没有人会想要装，因为香港人都看无线台，就是什么亚视啊、TVB 啊，就是什么，很少人会想要装第四台跟卫星。对啊，但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薪资差距跟物价水准差距是如此的巨大。 健歌金曲， 你还愿意爱我吗？ 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变了之后，你就不要哭泣。当你失去我的憧憬，失落无途变成我的权利。 就不要哭泣，当你失去我的憧憬，是我无度变成我的权利，等我变了之后就不再怀念你，变了之后一切都来不及，你确定你还不好好的等我，等我变了之后，我变了之后。 张明晶最新专辑失败的高歌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狮子合唱团首张专辑 Lion 9月16日正式发行，第二波虐心主打最后的请求，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12:42，嗨，你好。 喂， 嗨， 喂，我是酱油。 嗨， 嗨，玛丽。 酱油怎么了？ 哦，没有啊，我就，我今天就不知道今天要分享中秋节的活动之类的吗？ 你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资讯的、 啊？莫非是从光宇哥那个小时？ 哦，好吧，难道是要乱？现在是随便聊都可以的意思吗？ 嗯，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资讯的、啊？ 就是刚刚就是12点多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讲说啊，应该算是光宇哥的那个啦。 到底是哪一个啊？ 应该是光宇哥的那个吧。我本来以为会接续讲，好吧，那算了，随便都可以讲吧。 那你究竟是想说什么呀？ 其实我本来。啊，可能你们没有印象了，我之前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讲的，可能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我讲说，我考上东山女高的事情。 嗯嗯嗯嗯。 对，然后然后那时候你们是说叫我第一次段考考完之后来跟你们分享成绩。 你们第一次已经考完了吗？ 没有，但是我要分享我最近，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考爆烂。 嗯。 啊，就是我最近。 等一下， 我也没有什么。 酱油就是之前讲了很久之后，然后突然说，可是他 酱油就是之前就让我们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对成绩，然后跟读书都不太上心，然后也都随随便便，然后就是得过且过， 也没写作业干，没写暑假作业干嘛的， 对，全部都没有写，然后就说自己念的班就是程度比较不好，比较放牛班，然后所以他班牌可能有前三，然后最后就说哦，可是我考试就是我考高中，我考到中山女高， 然后 app 就咚一咚一， 对 app 那个。风向完全部都一开始对一开始本来说哦怎么是这种啊这么烂， 就妹妹啊有时候不一定要念书哦， 对对对， 然后 全部说什么这样都考得上、啊、 酱油记忆我们已经全部回来了。 哦，好，其实我后来隔天打完那通电话，隔天我早上就把作业全部写完了。 哈， 哇 ！Oh my god！ 当然是有靠一些同学的参考啦，就是马上联络啊，就是大家放写啊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那天我就马上把它写完了。 嗯， 好，然后我要分享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我最近考试考得超烂，但是我也没什么被打击到，反正国中都考很烂过、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发现我们班的人都英文小神童、欸，他们都英文都超强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那么屌。他们就是今天，也不是今天，就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全英文上课。 嗯， 然后他就是，他 而且他英文功课又爆多，每天都在写英文，光写英文就写不完。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班同学就是光上课听得懂就算了，因为其实我大概也都听得懂一点。然后重点是我们班那个上次是听什么英文演讲的时候是外国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讲超难，我几乎都快听不懂。 嗯， 然后结果我们班的人都完全就一副大家都听得懂的脸。然后还有考试，我们上次考试考那个英文杂志，就是有点像大家说英文啊那种的。 嗯， 然后那个我就没有准备，所以我想说我应该就是幸运的话应该会及格，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一定是不及格那种。 嗯，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有点，我就觉得那张真的考卷就是听力的部分真的是有点难，因为听力其实我比较有自信，反正写的我都不行。 嗯， 结果我们班的人都考80几90几，就很高分的人都考到90几。 嗯， 但是烂的还是有比我烂，我还是很爽这一点。然后就是觉得哦天哪，他们怎么英文都那么强。然后还有就是老师上课回答的时候抽签，然后我们老师就会一直抽签。 嗯， 反正他就是狂善用那一桶签筒，然后抽签起来的人啊就每个人都英文回答，我就觉得真的是哦天哪。因为老师说明明可以用中文回答，像我如果被抽到，虽然我从来没被抽过，我一定会用中文，因为我觉得我英文就是烂到爆。然后他们全部人都用英文回答，然后都回答得超顺的。 嗯， 就突然觉得哦真的有差距那种感觉。嗯，就是这样。还有国文也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我记得上一次你妈对你的判断是觉得你会遇强则强，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现在有被激励一点的感觉。 你有觉得我也要像那样当个屌爆的人？ 有一点呢，因为我发现我朋友也都是这样，而且我发现我朋友他们上次讲一个超，就是我朋友上次让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那天考英文杂志考那一天，然后我同学他早上迟到，然后他听力都没有听到， 嗯， 他交考卷前就叫我说叫我把听力加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都听不懂，都乱猜，哎， 嗯，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就赶快抄一抄，有抄总比没抄好， 嗯， 结果他抄完之后，他发现他听力几乎全错，因为我就听不懂，都乱猜， 嗯， 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他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擦擦擦，对，就说擦擦擦，你为什么每次都，就是为什么你还说为什么你都全错啊？然后我就说，啊，我就跟你说我不会，我都乱猜啦。他跟我说，我以为大家说乱猜都是讲假的， 嗯， 结果你是真的， 对你来说是真的。 对，我就觉得说，天哪，难道以前他们读的国中都是这样子吗？ 心机派路线。 对对对，我就说我真的不，我就说我不会，就是真的不会那一种，我都没有任何一种就是想要隐瞒实力，没有，我就是展现我真实的实力。但是我发现我们班数学蛮烂的。 哦，是哦。 对，因为上次考数学考卷，我觉得那张爆简单，而且才一二三四六题。 嗯， 然后那时候我超快就写完了，大概写15分钟吧。 嗯， 然后我写完之后就开始玩手机啊，干嘛的？ 嗯， 反正就是我后来发现那张考卷我们班的人100的好少，我就觉得100大概4个吧， 嗯， 还几个不知道，反正就很出乎我意料的数学烂，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张真的是爆简单。 英文跟数学看来就是永远的死对头啊。 对，因为我是属于理科好文科烂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班那些人真的是文科太强，因为我真的是文科就是永远的伤痛，尤其是英文，就会考的时候英文也是死缠烂打，好不容易 A 这样子。 嗯， 反正就是最近就觉得班上的人都太强了，然后我又跟我同学说，我希望我第一次段考的目标就是校榜可以倒数300名这样子。 一共有多少人啊？ 总共我们学校大概，我们这届大概800多个吧。我说我希望大概500差不多。 Oh. 我第一次段考的目标，然后班排就希望不要最后一名，我都可以接受。 好的，何时段考啊？ 那个好像我记得是过那个好像10月10几号的样子，反正就是双十节附近。 哦，好的，还有半个月嘛，一个月，半个月，一个月。 对啊， 好，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我发现我们班导也很讨厌我。 没有，这是多想的。 有，因为他也觉得我的功课都不写，他就觉得我很讨人厌。因为上次检查功课的时候，他检查2样，我2样都没写，我都只写名字，什么都没写。 那也怨不得他。 也对啦，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去学校的功课就是抄作业，就这样。 感谢你哦，酱油。 拜拜， 拜拜。 saving that? Are you saving that? Are you saving that dessert? Baby, you know you can work for me. Yeah, you do it, cousin. Never gotta worry about that. Gotta do it like. They don't do it success. Gotta copy them. Never ever do it that. Can't do it safe. Can't do it the cake. Do that something. All you wanna taste you. I want it all day long.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愿您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独特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最爱的经典翻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一人字典籍，爱你多一些。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韦礼安的歌曲。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他也会在三创 Clapper 就这个新的场地，那个舞台感觉好深跟好漂亮啊。上次呢在那边看了慢慢说，吴玛丽看了以后就决定要再办一场演唱会。 我明明就没有去。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待会呢下个小时1点过后继续回来接听你的电话。 我太懦弱太空虚太大意，我才会情不自禁的上瘾瘾头，就是你总是告诫自己不能够太沉迷，忽略眼前的神秘，太美丽，叫我怎么对你狠下心，错过每一个空隙，第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在一个人的夜里。

中央电影 UFO 1:01，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连续假期你在干嘛？ 还是连续假期在家玩，就是觉得。今天来到了星期五，平常这个时候隔天还是要上班上课的，但今天不用，是连假，开心啊！来到了星期五了，嗨，你好啊！ 喂，你好。 嗨嗨，你是？ 嗨，马克玛丽。 嗨。 我是韩吉。 嗨，韩吉。 我是怪，我是写信怪奇安亲班的那个人。 怪奇安亲班的韩吉，你好。 对啊。 那你现在还在安亲班？没有了，现在要开学了，对不对？ 对啊。 哎、欸，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朋友会欺负你哦。 为什么？ 听起来就是小朋友。 讲话听起来就是好欺负。 真的吗？ 对啊。 啊！而且那时候我叫他们安静，都没有人要理我。 你这样谁会理你？安静，谁会理你？ 自己在说话，不许笑。 对啊，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很吵，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小时候去安静班的时候，只要老师一说讲话站起来，然后我们就都会安静。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说讲话站起来，都没有人要理。 谁在乎你呢？现在这个时代，他们都长得胆子很大哎、欸。 对啊， 他们见过世面比你多太多了。 而且我的手机放在桌上，他们还会自己拿起来问我：“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锁让我玩？” 当然不行啊！ 哦，好欠打！他如果直接碰我手机，真是很欠打哎、欸， 超欠打的。 但你真的就是会被吃够够那一种啦，你的声音太小朋友了，太没有权威感了。 可是我觉得在补习班上班蛮好玩的耶， 换个角度看会好玩啦。 对啊， 但是活在当下又没那么好玩。 对啦，也是。 韩姐，你跟你朋友在干嘛？ 还没有，我跟家人刚刚出来看夜景。 好浪漫哦！你们住哪？ 开心。 我们去林口看夜景。 林口有夜景可以看？ 对啊，一个在路边的观景台， 路边星星很多， 而且今天星星超多的。 台风把那个天空吹得很干净。 林口很偏僻耶、 啊？ 对啊，超偏僻，我们走很久，走很久。 所以你爸爸妈妈跟你在一起哦？ 我妈妈还有姐姐。 所以你们没有听说半夜不要靠近一些什么台，就是有屋顶的那种凉亭？ 为什么？这是什么？ 是鬼故事吗？ 有这种说法哦？ 就说那边就是有凉亭的地方，角角这样阴气很重。 我们刚刚去看夜景之前有去求护生哦， 我没听过这个。 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心中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对啊，还把护身符带在身上。 好了，没有关系的，就是不会的。 你们这么开心， okay、 这么活泼， 是的，旁边应该有很多人吧？ 一二三四五，五个人跟一只狗。 那五个人都是你们认识的人哦？ 对啊。 哦、oh ，好哦。 在车上要去吃宵夜， 快乐有够快乐。晚安了，快乐的一家人。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在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12点到2点，一天的一开始两个小时，马克玛丽会在飞碟电台 FM92.1 陪伴着您度过午夜的两小时哦。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 Apple。 Hi Apple， 就是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苹果。 就是我想要，就是可以跟你们聊聊天。 好啊，来啊。 就是就是我现在是学生，是，然后我想要问你们，就是比如说学生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读书，那如果你们除了读书之外，就是可以做什么休闲活动，你们都在干嘛？ 打球、打电脑。 你一定很不想知道的。 为什么？很无聊哦。 就是很爱打俄罗斯方块啊。 而且我上课的时候也都在打。 就是你们高中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之类的？ 如果参加社团，我很认真，应该就是 康复社， 没有办法念书了。我就是不能兼顾的孩子。 我念的那个学校根本几乎是毫无社团可言。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在学校然后读书，就是非常想说其实可以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就是觉得很浪费时间，就是又还是要把书读好。 那如果今天不用读这么久的书的话，你会想要干嘛？ 我想要学弹吉他，因为我很喜欢五月天。 那就加入吉他 社 啊，对吧？ 对啊，只是就是这样不能兼顾。 哦，你说没有办法真的认真一天练很多小时的琴这样子。 嗯，对啊。 所以你已经试过了，没有办法兼顾。 那你是真的一闲下来就会去摸吉他的人吗？ 不是，其实我没有吉他，就是我很想要学。 哦。为何不加入？你连试都不试？ 因为之后再想想看，先等。 哎，后面是谁在说话？ 哦，我姐姐。 哦，那姐姐？ 哦，她今年要考学车，可以鼓励她努力读书。她很混， 她很混。 对。 你有很认真吗？ 对，他没有很认真。 我说你。 哦，我很认真。 真假的？ 只是他没有很认真。 哦，所以你真的把读书的时间排得很紧，你不敢就是真的分配时间出去给吉他。 嗯，对。嗯，我觉得先把书读好。 嗯。姐姐哈哈 哈的笑的意思是姐姐觉得你没有那么认真吗？ 对。 那姐姐很，你说姐姐很混，那姐姐都在干嘛？ 她来看韩剧。 哦，那真的是要花蛮多时间的。 对， 姐姐说屁呀、啊！等一下， 不要理他。 你把电话交给姐姐，你把电话。 好。喂。 嗨，苹果姐。 哦，嗨。 你妹真的很认真吗？ 其实没有，其实她现在还国中，所以她现在还不会加社团。 哦。 可是她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念书上。 其实有哎，她就是都第一名、第二名。 哇、wow。 那怎么办啊？如果你可不可以叫他放松一点啊？我觉得这样好辛苦哦。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很努力，只是成绩就是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有点天分，然后也蛮会花些时间在上面的。 嗯，可以这么说。 那你高中你加入什么社团？ 我是舞社。 哦，跳舞的。 嗯。 哎、欸，你最近会不会去 YouTube 上面看人家跳舞啊？ 会。 我看那个就是韩国那个 One Million 啊， 我知道。 哎，我真的是受不了，我一整天就会耗在那边，就一直看。 我觉得他们真的超猛哦！我以后一定要去韩国，我一定要去那个。 对啊，那真的很厉害哎！ 你说你要去韩国要去哪个？ 就是去那个 Dance Studio 跟他们学舞。 哦。 但其实有很多很基本的东西，你在台湾就可以很认真跳了。你现在在跳的时候，你就可以。 哦，是没错，而且 我 会那个， 他们 会录那个教学录。 是啊，就你要在现在都跟得上的话，你去那边花钱才花值得，不然你去那边也只能就是人家跳个八拍，你根本跟不上，就是浪费钱。嗯，好，那感谢苹果姐跟苹果、 嗯， 跟你们说晚安了， 拜拜， 拜拜。I wanna go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dancing. I wanna go dancing with you all night dancing. Let's go 02-2-3-6-3-9-9-5-5 飞碟电台02-2-3-6-3-9-9-5-5。嗨 嗨，马克马利， 你好啊，你是谁？ 是亨鼎。 亨鼎，亨鼎你好，亨鼎，你的中秋过得好吗？ 过得其实有点不好。 为什么？怎么了？ 就是整天赶读书啊。 亨鼎几岁？ 我今年15。 所以是国三要升高一。 嗯，刚考完会考。 刚考完会考？ 对啊，考完之后开学。我已经好久没有听青春甜甜点了。 现在国三升高一，所以你现在高一了？ 对啊。 哦， 为了会考一直没听。 然后没想到高中又这么忙。 欢迎归队。那高中课业还跟得上吗？有觉得突然变难很多吗？ 真的，高一是其实还好，因为高一很多课程都是沿袭的国中来的。 嗯， 然后高二的话我就不确定 了。哦， 我刚刚那个人苹果说五月天嘛， 嗯， 那个我才想到五月天是我的学长， 附中啊。 对。 哦，那一直到现在，你的同学们还是很多人都喜欢五月天吗？ 其实一半吧。 那像苏打绿也是你们学长啊，有很多人喜欢苏打绿吗？ 苏打绿连提都不提的。 连提都不提？ 啊？ Why? Why not? 不知道，可能不怎么有那方面的吧。 那方面的？ 哪方面？ 就并不是，应该怎么说啊，可能比较注意五月天，没有去注意到苏打绿吧，我觉得。 是啊。嗯， 我乐团加入国乐社， 哈哈哈。 我本来是吹笛子的，但后来我想说，还是改练练二胡吧。 嗯，所以你现在社团就是在练二胡？ 对啊， 对啊。 好哦， 好， 亨鼎晚安哦， 晚安， 拜 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10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返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最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招网。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 真正 MVP? Oh, 就我点一 UFO. MVP 你好。 Hey, hello, 我是蓝鸟侠。 Hi. Hello, 那个没有，我是今天就是吃烤肉，然后睡着，然后后来发现，然后醒来之后，哎，发现你们的节目时间还在进行中，然后就很高兴的就打电话进来。 这种时候不小心又醒过来了，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再睡着？ 就等节目听完之后再睡啊。 然后你就可以睡着了吗？ 应该可以。 想睡就睡， 真棒。 你会睡不着？ 那就是如果是中途突然醒过来要再睡着很难耶。 嗯， 也是 耶。我现在都有一个帮助睡眠的好工具。 哦，你说那个 APP 哦？ 就是对，我会去听一个人的 podcast， 然后就听，就是因为是听外文的， 嗯， 所 所以就在那边听听听， 可是你光是半夜突然睡醒，然后那边想说，哦，那我来开那个 podcast， 然后你看到那个灯就有点亮，然后刚好有人传讯息跟你说，那我看一下他传什么，就走了，然后就醒过来，真彻底的醒过来。 那谁叫你看手机呢？ 可是你就是要开那个 podcast， 你自己像我那么容易分神，这时候居然怪我说干嘛要开手机？ 哦 ，podcast 我都用电脑听啊。 那不就还要下床？ 对 ，Yes， right、 okay.。 那赖尿虾，希望你今晚继续听得开心哦。 嗯，好， 拜拜， 拜 拜， 嗨嗨， 哎呦，厉害啦， 厉害啦，你是谁？ 嗨、hey, ，大家好，我是那个 Wacky Boys 三鹿男孩的酷炫。 嗨，酷炫， 酷炫， 我又打进来了，好开心啊、喔！ 开心开心。 是我从16岁听到现在26岁。 哇，天啊！ 你很久没打电话进来了耶。 对啊，对啊，因为通常只有开车的时候会这个听广播。那、今天因为这个风大雨大，所以我就 外面有风雨。 现在没了，我可能在台风眼，还是没了。 现台风还没来吧？还没来 啊、哦！ 不是走了， 不是下一个啊，下一个 我不知道、欸。好像有连续的吗？ 对啊， 对啊，对啊。怎么样啊？大家好不好啊？ 怎么样啊？是你好不好？ 哇，今年中秋节没什么特别的，没有朋友约我烤肉，觉得乱孤单的。 那你干嘛不主动约人？ 我把时间都奉献在工作上，我是工作狂。 那做了些什么？ 我今天疯狂剪影片，我上传了一只失速列车，疯狂的速，狂速冰棒，因为冰棒融化太快，整个夏天就在等这一刻。 现在哪有热到冰棒融得很快？ 没有，那是我们想了一个剧情，因为走谐音梗啊。一般人就说吃素太无聊了，我们用僵尸的方式来速冰棒，速好速满。 嗯， 对。我们的粉丝团拍的影片，大家有空可以看。 吃完应该头疼吧？ 对，就是因为头太痛了，所以会变僵尸，因为冰太痛了，头很痛剧烈。 所以你今天忽然想起我们，只是因为来想要来宣传 push 一下你们的影片。 其实也没有。对啊，顺便聊天啦，对吧、啊？很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 OK。 对啊，那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的。 对啊。对啊，我昨天走在路上，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最近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节，结果他跟我说中秋节，我差点没赏他一巴掌。 这个笑话竟然有人传给我，差点揍他两巴掌。 嗯， 啊，真的吗？我刚刚讲了一次，先不要赏我巴掌。 感谢你 ，Wacky Boys 酷炫。 对，谢谢各位， 晚安， 晚安哦，拜拜。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你好， 晚上好。 你好，你是？ 我是。 哦，大家都是很多朋友在。 很嗨。 对啊。 冷静一点。 你 是永春 慧 乔。 你是哪里的宋慧乔？ 永春 宋慧乔。 对。 那隔壁那个男人是谁？ 哦，我隔壁男人，我老公。 他们有称号吗？ 他哦，可能那个 雄狮，雄狮带狗的， 你不是，你叫那个顾宝明 哦，顾宝明，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 谁？ 我跟你讲， 怎样？ 我老公坚持要打，因为他说他从22岁听到34岁从来没打过，他很坚持说他一定要打。 他们是镀膜夫妻， 镀膜夫妻是什么？ 他们的工作， 我们做广告的。 他们工作就帮你镀膜，你什么东西怕防泼水、防脏，什么膜都可以镀上去。 怎么这么厉害？ 你要镀一台车也行，只要你钱够多。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不想洗澡了， 不想洗澡可以镀整个人。 你们有镀过人吗？ 怕出事。 哎、欸，你们有没有接到很夸张的订单？想你们想说这也要镀？ 好像没有吧？ 没有，都 目前都大家都还蛮正常的。 所以最普遍的还是镀手机咯， 镀手机太 normal 了。 我们没有镀手机，对。 那你们都在镀什么？ 就是皮包啊、 球鞋啊、收藏夹这些，对啊。 哦， 没有，重点不是镀膜，好 了。哦，我们不是重点，不是我们重点是要分享中秋节，不是吗？ 对对对。 嗯，中秋节就是 我们都在做案子。 原本想说， 赶快来， 我以为你们在做爱、欸。 对啊。 你好邪恶哦。 真的好邪恶哎、欸！性爱是很美好的事情，好不好？ 都是夫妻了。 对啊，宇宙生命之祭起耶 ！Come on， 没有性爱怎么会有人类？怎么会有后代？ 不是，是做案子。原本以为有台风要来，大家都不能烤肉还是什么之类，想说还蛮爽，大家都不用， 要不要放？ 大家都没办法出去玩。 嗯， 就没想到台风马上就走了。 对， 不是下一个就要来了吗？ 应该也不会来吧。 应该走边边 没什么感觉啊。 其实我不知道下一个台风路径是什么、欸，哎，是北部的台风吗？ 我听新闻讲说什么北部比较严重一点这样子。 可是他扫边边呢，他好像扫边边不一定会带到。Oh. 可见你们夫妻俩案子这么多，案子太多了， 赚太多， 又镀膜又接 case， 我的天哪、啊！ 我们赚钱啊，要不然没钱怎么养小孩？总算会下一个人生 阶段。 阶段着想， 所以你们是目标存到多少钱就可以生小孩的夫妻吗？啊， 顺其自然吧。 先至少存个1000万吧，拜托养小孩这么辛苦， 太多啊。 有人想问你们球鞋怎么镀？ 球鞋现在不是有那个可以用喷的那个就可以了？ 对啊，如果是 镀、哦、 如果是很买那个比较便宜的球鞋就不建议拿来了。 对对对， 哦、因为镀球镀东西其实很贵，是不是？ 嗯，对，通常拿来真的是买蛮贵的才会来。 对， 多少钱呢？算是贵的球鞋， 基本都一万多， 对，万起跳。 就那种 Jordan 不知道几十代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很多是那种什么收藏 Jordan 几代几代那一类的。 嗯， 对啊。好啦， 可是镀一双鞋，他们真的会穿吗？还是只是镀回家放？ 他们镀回家放啊，因为很多收藏鞋子他们根本没有要 穿。可是你看我镀回家放，表示我没有机会证实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镀。哎、欸， 他就只是因为他们球鞋很怕潮湿， 所以他们连想要就接触湿气都不要。 对、嗯、所以他做这是为了希望他的球鞋不要，譬如说像那什么 脆掉那种。 对，现在不是很多环保材质那类的，他就希望他更防潮，更不会。 可以不要讲镀膜这一块吗？ 为什么？顾宝明不开心啊、哦？ 为什么不想聊啊？ 我们刚去捞金鱼。 你不要 哪里有金鱼可以捞？ 宁夏，我们是宁夏夜市。 嗯，好浪漫哦。 好浪漫。 好了，祝你们待会生小孩开心哦。 好 啦，今天会生小孩吗？ 啊 啊！不要拖他们， 就这样子哦，拜拜， 拜拜。 在放假的连假是不是 Happy Days 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嗨，你好， 你是谁？哎，大家都在啊，大家都有朋友， 干嘛？ 我们在打麻将， 好棒哦！ 我要加入， 好啊，可以啊。 你们打多大？ 我们打的超级小的，我们10块10块10块。 我不加入了， 笔都掉了这样。 但是我不是打的啊，我坐在桌角顾人院。 你们有几个人、啊 欸、打牌坐桌角很孤单， 很 无 聊 哎、 欸。 对啊，但是我就陪他们聊天，我要来分享一下我中秋节的故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星。 阿星， 你好。 他们现在还正在打牌中吗？ 他们正在打牌中。 为什么我都没有听到吃碰 南风，也没有洗牌的声音？ 因为我离开他们、哦、因为他们正在听广播，但是不可以同时听。 哇，你好专业啊，你好棒啊。那阿星，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我有一个暧昧对象，嘿嘿，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络了，嗯，然后今天他就突然问我说：“你一个人住吗？”嗯，然后因为其实我是跟我室友一起住，嗯，然后我室友就是原本跟我同一个房间的室友，他搬离开了，嗯，那我现在住了一个新的室友，可是他并不知道，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联络了，嗯，然后结果他今天就问我说：“你一个人住吗？”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惊慌失措，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就难道他问我说：“你一个人住是要来找我的意思吗？” 哦， 我就 怎么会这样？在台风夜的时候欲望高涨哦，怎么可以？我马上就要把我 第一次献给他，没有接， 糟糕了， 好了， 全部都 是 照片了， 没有， 什么在我身体上面啊，蠕动着啊，好开心啊！ 不然你就回答你要找我团圆哦，可以这样 啊？对耶，没有。然后我同学说：“你应该回答说，哎，有啊。”你就住在我心里啊，应该要这样回。 这个好烂哦。 很烂吗？那应该怎么样回才比较好？ 不是不是，可是你们的暧昧已经推升到这么高的地步了吗？就是当你丢这么直的球的时候，男生不会想要闪开吗？ 抽身球。 对啊。 我之前已经丢过很直的，可能他有回我，就是他 很直的是怎么样？我想听一 下。就是例如说，因为他那时候是去北京工作，嗯，然后他去一个礼拜。然后等到他那天回国的时候，我就直接出现在他家楼下。 什么？ 可是重点是，他就回我说这个时间出现不合理，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哈，所以他没有让你进去。 他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这么累了。没有没有，他就他很明白说他很累，他没有办法就是招待我。他真的就直接这样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招待你，还是你要去前面的客栈休息。然后我就觉得。 等一下，他也没有下来见你一面吗？ 没有没有，他就在他家楼下。然后我就因为我就问他说：“你到台北了吗？”然后他就说到了。然后我就很怕他已经在他家楼上，可是我在楼下等他。嗯，对。然后结果后来就刚好就真的就堵到他回家的那个过程，就是他机车停下来，嗯，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就觉得好紧张啊，因为他就是离开台湾一个礼拜，然后我们都没有见面。嗯。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会来，然后后来等到我回到家之后，他就问我说干嘛出现，然后我就说，嗯，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说呢，然后我就说想你，嗯，这样子，嗯嗯，然后他就 然后他回什么， 他就回说不差这个礼拜啦，就是意思就是说反正不差这一天， 你说未来有的是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在丢完直球之后你说又一阵子没联络了 why？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工作很忙吧，哦，对，然后所以我就也没有打扰他，然后今天他就问我说你所以你现在一个人住吗，嗯，今天晚上刚刚，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回他，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回。 可是女生不是一般就会回干嘛吗？ 可是感觉就应该要回一个更厉害的之类的。 请教两性大师欧马克，这个时候 你有希望他来找你是不是？ 哎， 有个变态， 这样当然是最好是希望啊。 你希望见面？ 可是我室友们都在打麻将，哎，这样子来很尴尬，不是吗？ 哦，对啊，那就是没办法，啊，不是吗？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算没办法，可是我还是想让他知道，其实我是非常想见你的，这样怎么打呢？ 那 那他是不是也？你就问说，那你一个人住吗？你也一个人住吗？ 回问 啊，我已经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住了。 哦， 对， 譬如说要去开个房间吗？ 不行啦，太直接了啦。 你就说家里面就是有室，就是室友在打麻将啊。如果家里面都是朋友在打麻将，但是我很想见你， 就还是就丢一样，也是丢很直的球给他，是吗？ 如果你觉得他有办法接你的直球的话， 哦，但啊，我现在有点。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难猜测他，因为他是水瓶座。 可是上一次回就是想你，然后回不差这一个礼拜吧，我觉得非常的淡哎、欸。 这好像对啊， 这个很、 这个、 很不，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刚看到，我不会像你那样解读，就好像未来还有很久的时间可以不差这。 就是刚刚那个好像是近身球让他闪掉了，他，对他觉得你干嘛投这么近干嘛，然后怒视你。但可是这一次他主动，是男生主动，男生主动问说你一个人住吗？ 对， 你想让我一个人住吗？ 应该要怎么样回比较好？ 你可以说现在朋友在家，但我很想见你，然后或是讲说我可能后天我一个人住。 哦、oh. ， 就是把那个约会的主动权拿回到你手上。 好， 就是你可以那一天准备好喜香香的在家。恭候大驾， 摆好麻将，吃摸碰， 跟你一起吃 摸碰。 好的， 有够变态你！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顺利。 为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前面他那些叙述， 你觉得没什么局， 是会让我很不敢往前、勇往直前的类型。 哦、 嗯， 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之前有上一份工作是去韩国， 嗯， 然后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地址，他知道我家地址，可是他没有问我，然后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也没有联络，可是他居然就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 嗯，蛮有心的，而且你们客厅听广播听蛮大声的， 所以 我现在才发现 有听到， 哎，你们暧昧多久了？ 哎。五月底到现在，这样算久了吧？ 差不多，是要收成的时候了。 啊，是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 我觉得女生有一个好处，就是女生可以当被动的一方，就是这是社会的。 可是她明明渴望想要赶快加速啊。 渴望加速，你也只能丢一些就是米让鸡来吃，你不能就是很急着就是说 化身 养鸡的主人，对，化身养鸡的主人说我要收成你啦，哇哦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对， 好的，所以现在就是静观其变， 也、yeah, 就是你还是放线给他，让他自己抓到那些线，然后攀着上来这样子。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拜拜 你不是才刚吃饱？ 吃， 晃，吃嘞。对手的底牌怎么猜？我都有在看力，孤心年财，新手上路都会胡牌，每次一个人都不会算牌。东南西北中发白，打到脸色发白，要的都不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打麻将，全家人一起来。 游泳，在水里我来给你捧， 一起吃我捧， 运动， 叫酷，李九泽胡乐 第八金曲。 虽然他有一点坏，却因为另一个人的爱让他勇敢面对黑暗。听谢和弦超有温度的真情告白，谢谢你爱我。 亲爱的，谢谢你爱我。 谢和弦要你知道，有你在我就看到未来。听谢和弦叛逆回归后的真挚情歌，谢谢你爱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芳华再现》，Four Music。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就爱电影 UFO 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看了一下 Facebook， 发现哦，真的好多人在聚会，在烤肉，在开开心心哎。 嗯嗯，你要在下班前征求可以加入我聚会吗？还是要回家洗洗睡？ 应该是回家洗洗睡了啦。 你回家，你碗都洗好了。 对，怎么样？我爸今天还帮我洗了。我爸今天忙，没有，可是我最近都没有积很久的碗，我最近都是蛮乖的，就是会尽量。 爸爸在洗碗的时候你在干嘛？ 没有，因为今天中秋节就是要拜，要祭祖啊，要拜拜，所以就是爸爸回来拜拜。然后 你有从后面搂搂他吗？辛苦你了，爸。 没有，是他应该看我还在睡觉，所以他有过来我房间探一下头。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他进来就是在弄东西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其实我就醒了，所以我今天比平常早醒。然后我就远远的，就是这样歪着头看着他。但也许我眼睛太小，所以他看不到我眼睛是睁开的，这样看着他，他以为我还在睡觉， 就默默退出了。 对，他就默默的回家了。 哇，不要忘了星期六。 星期六是我的 Family Day， 我要回家跟家人团圆。大家也不要忘了中秋节，虽然跟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你的家、你的家人是永远不会背弃你的避风港。好好的跟家人一起吃个饭，一起聊聊天，一起做些事情吧。 另外一个你站出来喊着，我 妈想就想变得自由的我，身体在靠着叫做音乐的 rock， Let it go， Let it go。望着蓝天，你的梦想由你自己掌权，没有无法实现，因你而实现。 就拜拜，就来爱你莫改 Never feel like this before。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 清风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鲁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Make me 空降 iTunes 榜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行。Sony Music。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故事喽，好棒哟！ 继续来说有教养的小男孩的故事，虽然他很好奇为什么盯着太阳即使看了几秒就马上闭眼睛休息一下，可是闭起眼睛之后还可以看到太阳的那个红色呢，天空的红色呢，很奇怪。虽然说他对此非常好奇，可是他知道他还是必须要准时回家，否则妈妈会担心。有教养的小男孩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关系，反正太阳会再升起的。他弯起腰捡起草地上的模型飞机，然后呢，他就说，太阳会再升起，而且我从来不会迟到的。有教养的小男孩进家门的时候，妈妈还在客厅里捻着手哭呢，爸爸不在。妈妈说爸爸在房间睡觉，因为今天值夜班。妈妈去帮有教养的小男孩做一些简单的晚餐，卧室的门虚掩着，有教养的小男孩轻轻一推，爸爸睁开眼睛趴在床上，没有脱鞋子，而且还穿着上街穿的衣服。有教养的小男孩站在门边偷看的时候，爸爸头也不抬地问说，那个模型飞机怎么样？有教养的小男孩先说啦，不错。说完之后他觉得不够，又补充啦，真的很不错哦。爸爸就说啦，我跟你妈吵起架来的时候，有时会说出伤害彼此的话，但你知道我会永远爱你对吧？永远，不管别人怎么说对吧？有教养的小男孩点点头，然后伸手关门，我知道，谢谢你。有教养的小男孩故事说完了。天哪，我说完了这个故事，可是我有点不是很明白呢。 今天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玛丽姐姐的爱歌，来自于 Estelle 的 American Boy。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声晚安咯，明天见。明天是马克信箱时间，再会。干嘛？ 刚才模仿谁啊？你很难得模仿他。 再会。 Peeking. Don't like his baggy jeans, but I'ma like

Fly with UFO。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